一个是在商区，一个是在新华书店的三楼。马上呢，今年的四月份，我们会在合肥的万象城开第三家店。 嗯，开第一家店，然后到第二家店，马上要开第三家店。那能开那么多店，说明每个店的营业额都非常的好。那你一开始最什么要做一个面包店？为什么你做就能做得那么成功？ 热爱成专注，进而成专业。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本身会非常喜欢这个东西。我本科是学林学的，研究生读的园林，然后呢，但是我就很喜欢吃，所以说呢，我就自己考了个营养师，是国家二级营养师。那再后来呢，因为我特别喜欢面包，然后呢，想要开面包店。其实开始的时候家里人是很反对的，希望我能够找到跟本专业相关的东西。但后来就是说，家里经不过我的执拗嘛，我就去学。然后家长说好，那你去学吧。学了之后，如果你还喜欢呢，我们再说。没想到我学了之后，就是每天对着高温的烤箱，然后每天对着发酵的这种发酵箱、醒发箱，还是很喜欢。在毕业的时候就创立了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呢，也是当时我研究生的室友，吸引了身边一些朋友，还有我当时请到了台湾的大师和日本蓝带的甜品师，吸引了身边这样的一个90后的团队。 那您为什么刚毕业就能吸引到那么多的在行业里很顶尖的一些人加入到您的团队？您觉得你自身的魅力，还是你们自己团队的这样一个模式打动了他们？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沉淀吧，把我的时间和精力其实都放在吃以及面包这个东西上面。因为我研究生是保送的，所以说我当时研究生是有比较多的时间，当时走访了很多国家，走访了十几个国家，台湾也去了。当时在台湾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软欧这个概念是在吴宝春的面包店。大家知道台湾的面包是在世界排第二，亚洲排第一。当时其实也是抱着看了一个关于爱的面包的这样一个电影之后呢，去朝圣了诚品书店楼下的吴宝春的面包店。当时去了之后，一吃这个面包的品种，觉得哇好惊艳，就没有吃过。然后就是以前吃过欧洲的面包嘛，会比较硬，然后呢像日式面团或者韩式面团会比较偏甜偏软，但这个呢就是面团本身很有嚼劲，然后吃起来回味会很好。其实真正对面包有热爱的人，或者说把面包当主食的人来吃的话，会觉得很特别。当时后来就接触了这个之后，觉得这个品类是真的很特别。再后来呢，就是在国内这几年软欧这个品类的面包店开了很多，也是相当于每个城市都遍地开花。我忽然觉得这个风尚来了，然后觉得卡住了这个时间点，在合肥开了这样的一个第一个软欧专门店， 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达到了收支平衡，是这样。 其实我们家这个店有一个很特别的项，就是在开业第一天到现在为止都是赚钱的。 嗯， 就是开业第一天就是已经达到了盈利，是因为当时也是开的时候做了一个媒体见面会，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做过日料店和咖啡店，然后呢就是圈内一些朋友过来捧场，开业第一天有个试食品鉴会，合肥一些媒体自媒体都帮我去做宣传。当然我们从来没有投过一分钱的广告，就可能是圈内的一些真正的吃货朋友，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希望也能分享给大家吧，就是因为好的东西嘛，因为毕竟它比较营养健康，是跟我们市面上所见到的那些快销的面包店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为什么想着与互联网相结合，或者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些产品，然后来去与线下去相呼应呢？那 一方面本身我的一个合伙人就是我之前的室友，他本身就可能对互联网这方面的思维是比较跳跃的，然后且作为整个90后的团队，大家对互联网这种销售的认可还是很足的。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在于我对于和我们的那个西点师，因为他之前在日本去学习，我们平时交流的时候会意识到，其实烘焙更多的也要体现一个烘焙美学的概念。然后呢，我们希望通过传统的线上销售加更多的延伸进去，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拍像朋友圈利于朋友圈传播的10秒钟的这种烘焙美食的小视频。我们之前的第一代价签只是有原料的成分，那第二代的价签上面已经有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了，体现了营养的概念。那么在第三代的价签上面呢，会每一个有一个二维码，大家扫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看一个10秒钟的视频，然后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包括这款面包它的制作原料以及它这个简单的制作流程，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希望接下来呢还能够拍出像一条二更这样的更多美的，然后这样体现烘焙概念烘焙美学的这样的一个小视频，然后呢更多更细节的去介绍这个面包的制作方式和方法。 做饮食为什么要制作餐饮？那您能解决这样一个大听众的一些顾虑或者是一个偏见呢？ 因为我们家的面包是不过夜的，然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因为我是很酷爱面包的人，它对我来说像宝宝一样，但有的时候晚上我就会自己带回家吃，我就作为宵夜都要吃两三个三四个。然后呢 很多朋友就讲说不可能吧，你怎么可能会吃这么多。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的面包它在配比的时候会少很多油脂下去，那它可能更多是一种像我们平时吃的精米精面里面你会缺少很多像维 B 维 E 这样的元素。那可能我更多的平时因为我自己也本身健身，我们家的面包也专供一些健身会所在合肥，所以说我把这个作为一种营养的代餐和营养的主食来吃。我也希望我接下来的消费人群更多的也是一些健身的人，就像你之前讲的，那很多女孩子她怕胖，所以说我们家在这个面包的制作上面就是减了糖和油，也是为什么说软欧这个概念能够火起来。像西方人他很注重这种面包的概念，因为作为主食嘛，所以说他们的面包会可能偏干一点。那日式的面团很甜，其实我们平时吃是不会很太健康。那软欧它正好结合了两种面包的这种优点和特点，它又不会特别干，又适合亚洲人的这种比较好甜的口味，是这样。 你们做的有面包的店，接下来肯定也会做其他的相同的其他品类的一些餐饮店，与或者是本身我们市面上的一些店做的那么细分呢，这个是怎样一个考虑？ 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能够在抢，大家都在讲一个词语叫抢占消费者的心智，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当你把一个单品做好了之后，像单我们现在讲的快时尚，对吧，那有很多专门卖牛排的店，专门卖西班牙饭的店，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说大家只要提到软欧就想到我们的面包店。但是大家也知道在面包行业中有一很大的一部分的盈利来源于生日蛋糕或者是西点甜品，这个市场需求是很大的。在我的商业模式里面，其实我想打造的是一个5家面包店、2个西点店、1个 brunch 休闲餐厅和1个线下的烘焙轻教学，像 ABC Queen Studio 的那种比较轻教学那种课程的去传播这样的一个每节课可能就2个小时，也不是说去培养这种大师啊，只是说培养一些相当于我们现在二胎时代的主妇，去便于他们去打发闲暇时间以及提升他们的这种空暇时间的生活质量。我所说的刚才所说的像也给您介绍我讲的西点，为什么做拿破仑这个品类，其实更多的在于说拿破仑可能是因为它的技术壁垒相对高一些，拿破仑它需要起酥和开酥，那可能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手法。就像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像法国的面包里面像牛角也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系数的，你的开酥它的开的层次决定它的口感。那我们家的拿破仑不仅是有起酥层还有海绵层，是打造一个比较丰富的口感。我希望能够把拿破仑这样的一个有难度而且有历史沉淀的这样一个甜品推向给市场，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这一款西点的美味。 都是在合肥去落地吗？有没有想过去往其他城市去布局？ 其实目前是以合肥为试点来做的，因为我们想打造的这个商业模式以城市为单位的烘焙综合复合模式，那以这个模式再到全国各地去覆盖。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加盟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关键核心的问题，在于这个扶持率，对吧，那大家也都知道能达到60%的扶持率已经是很好的品牌了。那我来做这个事情，包括我带我们团队，大家都是90后，而且是一个真的是很热爱这个行业的一个团队。我们希望不是说以这个项目为盈利，而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作为一个毕生的事业。像我们家的大师傅他是台湾的大师，他之所以愿意来合肥这样的地方，一方面是他的老婆是合肥人，另一方面就在于他就说他这辈子就是做面包的人。那我们家的甜点师他是日本蓝带，他当时是日本蓝带当时毕业是第一名，他当时也是英国一个很出名的学校。他为什么会愿意做这个，就是因为他觉得西点是他的毕生事业。那对我来说，其实我不热爱西点，也不热爱做面包，我更热爱的是吃面包，或者说把面包推向给身边更多的人分享。我希望能够打造出一个烘焙美学的概念，所以说我们都是当做毕生事业来做的，就希望能够说稳扎稳打的先以合肥为试点，做出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一个新型的产品，然后再作为全国的加盟。这样的话它可能扶持率会更高，对于品牌的话也是一个良性的生长。 那上一节我们聊到了原野麦库的商业模式，聊到了原野麦库的团队，也聊到了原野麦库在合肥的3家店的收入的一些情况吧，包括用户的一些反馈都是非常的棒的。那在下一节我们将聊聊原野麦库的创始人孙丹孙总，他自己的一些职业的经历，包括他为什么一创业就当天就能盈利的这样一个效果，也包括他是学习的什么样的专业，后续为什么要去往这一块领域进军，然后包括他在找寻合伙人、找寻投资人方面。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50%，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73788866。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今年开吉利，今年更吉利！吉利汽车恭祝全国500万车主新春快乐，百万销量品质见证，新春特惠购，抢现车、抢年货、抢红包，购车补税送大礼。详询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为什么一直想捆绑餐饮，或者一直要做餐饮相关的一些事情？那这一块和您之前的经历有关吗？还是您家里面就是从事这一块领域的，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这方面一些关系？ 可能更多的还是说出于爱好吧。就我觉得爱好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力量，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会很喜欢吃这些东西，而且之前呢，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吃面包，家里人做生意就没有时间管我。其实我觉得很多人90后都是这个样子的。那可能家里就是说在没有时间管我饭的时候，我更多时间会选择面包。那而且包括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也是可能更多是因为独生子女他会比较孤单，就是说很多时间是自己吃饭，那我觉得坐在食堂吃饭也很无聊，就会每天买面包，就养成了习惯。然后呢，吃面包成为一种习惯，就会慢慢研究，哎，哪家面包好吃。然后呢，后来之间有一段时间到美国交流，那可能你知道，在美国这样的大帝国，汉堡是主食，对吧？那可能他们每天吃这些，其实汉堡对我来说也是好吃的面包，就这种概念。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更多的去想说，哎，我想能吃更多国家的面包。当时就走了很多国家，像日本、韩国、欧洲的一些国家、美国，还有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全都去过。然后每到一个城市，我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于找吃的。找吃的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哎，每个国家的面包风格是不一样的，而且不是我们单一想象中啊，面包只是一个果腹的东西，它会有它的性格，每个城市会有它的不一样的那种风味。所以说后来呢，也是因为看了电影，我就去了台湾。去了台湾，当时真的没有想到啊，是台湾会有那么多做的那么好的面包店。像当时因为可能是在国际拿了大奖赛，那台湾的一些大师，他们可能会有日本的匠人精神，也会有西方国家的这种思维，他会知道怎么去把这个商品给他弄得更加时尚，风味更符合当地人。也是当时认识了我们的台湾的大使，当时我没有把他圈动就是了，但是后来就是经过再次的接触，他正好是在我 我开业前一段时间，回到合肥，娶了合肥的老婆，当时他老婆也怀孕了。怀孕的时候，我们当时研究产品的时候，其实研究了很多品类，然后当时他研究了一个叫贵妇瑞塔纳，他说台湾很多贵妇喜欢吃这款面包，因为这款面包只能用7天之内的鲜奶来做，因为我刚开始吃不习惯这种完全没有任何馅料的这种风味的面包。但是你会发现你第一次没有吃习惯，第二次吃哎还不错，第三次吃你就会觉得哇吃上瘾了。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平时的所吃的那些面包店它可能会或多或少的添加剂或者香精，然后你吃习惯之后没有添加剂的这种，刚开始你会觉得不适应，可能少风味，吃习惯了会觉得你能吃出麦的这种原香味。其实为什么店的名称叫做原野麦库，可能更多的是想体现一种宏观和微观的这种概念。你想一想这种画面，在原野上有一个麦子的仓库，通过这种视觉的这种想象达到一种味觉上的通感，可能说更多的也是说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这样一个传递我们一份美好面包，一种在大城市里面想做一份踏踏实实的健康主食的这样一份心态， 然后加入到你们团队。那大师呢，您又是如何去一再说服他然后去加入到你们？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属于是也是吃货的力量吧，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本身在大学里面是做咖啡店的，当时拿的大学的那种创业扶持计划，我们当时是没有房租的，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面，然后呢做了咖啡店之后呢，就可能我会对合肥这种咖啡店很关注，我就每一家咖啡店就会去喝，而且我的性格会比较喜欢跟大家去聊啊这样的，然后就认识了合肥一家就是叫八月二分之一的咖啡店，然后他自己本身是老板是英国留学的，他之前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吧？就是觉得你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只是为了自己的心里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老板还是想去认识一下的。聊天之中呢，他说他马上想要去日本学蓝带，他当时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蓝带只有日本和法国两个地方，就是可能说比平时就那种也不是说有多高大上啊，但是他可能说你前期投入一个学费就20几万，包括你要去学语言，我会觉得这样还是比较有这种学习的这种欲望的，我觉得很佩服他，我们就平时会一些聊天啊交流。没想到他后来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并不是一个纨绔子弟，他真的去把这个东西踏踏实实学到了当时毕业第一名，我对他会很有钦佩之情。等他回国之后，我就跟他谈说我们能不能合作，然后他说可以啊，然后呢我们就探讨合作哪一个品类会比较适合我们的面包店，因为我们希望更多的体现面包而不是西点，术业有专攻嘛。他就说那就拿破仑吧，因为拿破仑你需要开酥，我们的拿破仑一层酥是2918层，我们是开了2层酥，那就是4000多层，层数很多，但是工艺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只是觉得希望很多小店他没有做这款，然后希望能够说把这样一个美味带给身边的朋友。 那后续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让你建立了要开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布局的这样一个思想？ 其实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说真话，我只想做一个面包店，因为我自己喜欢吃面包，我的心其实没有那么大，我觉得只要开始一个面包店觉得好吃，我每天自己有面包吃我就很开心了，然后但是后来因为你可能你吸引了更多的人，就是说你可能是大家就会说给你很多的建议和想法，然后之前呢我带着我们的团队出去考察，走访了全中国很多就是说我之前去过的城市里面很好的面包店，当时是在厦门，然后有一个面包店它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只是很小的面包店，它在厦门好像是有3家，但它还会有一个专门的西点店和一个离西点店很近的一个 brunch 这间餐厅，它晚上就会是酒吧。其实在我看来都是老板他自己原来自己给自己就是说增加生活乐趣的，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这种设计店面的风格，但这也是触发了我的思考和我们团队，就像我之前讲的，我研究生的室友他自己本身也是学管理很厉害的人，他是双硕士毕业，他就会跟我提他的思维，因为他是内向型的，他会多思考，他会跟我讲说哎，你看他这样的是属于一个商业模式，哎，很好，哎，我说对。后来呢其实有专业西点没有堂食，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经营成本，你可以带到我们的这个 brunch 餐厅里面去这样去享用，亦或是我们供货也会很方便，而这间餐厅的更多是打造一个早午茶的这样一个概念，可能说会有一些沙拉简餐，因为可能我会有很多这种说想要把这种营养的沙拉的这种或简餐的概念说想要说在我们这个店面内体现，包括一些平时的会员沙龙活动是这样的。而作为烘焙教学其实更多的也是说能够让大家通过视觉味觉 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进而呢通过手作的乐趣巩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吸引一波跟我们对于美食或者说是健康有需求的这样一波粉丝，这样因为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吸引一些我们所定位的中产阶级家庭，希望以家庭式为消费线这样一部分家庭，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二胎时代嘛，可能很多家里的孩子更多，可能对这种对于孩子的这种营养需求家长是很注意的，所以说是希望能够说吸引一部分这样的粉丝，而巩固通过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巩固住我们这样的粉丝群体。 那你在大学创业可能就比较成功，包括现在创业也取得如此好的一个经验，那您有总结的一些经验能向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准备创业的一些人去分享？ 其实您刚才讲到九死一生啊，其实我之前也失败过，其实我觉得很多创业者大家都会觉得失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确是你能从失败中再站起来，其实心里的那道坎是要过的，这个坎我也是过了很久。我之前讲到我开咖啡店是吧，咖啡店因为是学校扶植的项目，那没有房租水电，其实是我们基本是一本万利，然后当时也是积累了很多就是高校的那种有设计概念的一些同学，这也是说我们后期能够在美学方面说去传达这样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思路吧。但是我后来就是在咖啡店小赚了一些钱之后，我包括家里的资助下做了一个就是家具店，当时做的是这种家具店，当时这个家具店也是做了两年的时间都是亏，失去亏，这个事情导致我有一段时间很泄气，都不想创业了。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反思这个事情啊，其实最核心在于说你的精力或者你的爱好有没有在这个点上。那家具生意当时是因为家里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你自己本身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你也不爱这个行业，你更多时间那两年的时间我都用来出去去吃面包了。真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对于接下来就是说大家创业者，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建议，就在于你爱不爱这个行。其实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很文艺，其实不是的，你真的把你所有的热情你的精力和你的时间都放在这件事情上的话，你怎么可能做不好。我每天早上起来叫醒我的真的不是说闹钟，也不能说是太文艺说是梦想，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我一觉醒来我就想，哎呦， 我要吃面包， 我要能到店里面吃刚出来的面包，我真的好幸福。然后呢，我就飘飘飘跑到面包店。这以前在做家具店的时候是不存在的，我巴不得不要去家具店里面。然后呢，你到了面包店里，你就开始想，你会很微笑的对待你每一天遇到的客人，你会觉得他是跟你一类的人，嘴都不得闲，你就会跟他不停的讲，哇，我们这个面包是什么材料，怎么怎么样，每天处于一种很开心的状态。包括我们整个团队都是90后，你会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研究新品的时候大家去探讨会非常开心，然后我们每天可能很多精力和热情都放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包括我去跟很多朋友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愿意去帮你去做推广。其实我刚开始很感动的是，我并没有做任何这种付费的推广的时候，身边很多人朋友去愿意去帮我做推广，是因为他们知道孙丹是一个爱吃面包的人，他是那种全世界各地去吃面包的人，天哪，他开了一个面包店，这不是梦想实现了吗？然后就感觉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吧，会觉得哇，身边这样一个吃货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可能是愿意去帮你推广，是这样的。 希望2017年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规模？融资方面或者是在店面的设计布局方面有哪些计划？ 我们接下来的布局是希望有5家面包店、2个西点店和1个brunch餐厅，还有一个是那种轻烘焙教学。那达到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呢，我希望是在2017年完成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因为我们接下来在4月份的时候就会开万阳城的这个第3家店，那马上呢希望接下来融资需求是500万，希望拿到这样的一个融资需求之后呢，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城市覆盖。那我们的这个轻烘焙教学已经有试验点了，是在写字楼里面。那现在的效益呢，就是说也是以卖这种套餐会员制度的。那希望接下来拿到这样的融资需求之后，能够实现我们第4家店。为什么是说希望现在能拿到500万这样一个融资需求？是因为我们家现在的这样一个中央厨房是能够达到3家店的供应需求。那紧接着第4家店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相当于旗舰店。旗舰店的融资需求可能是要200万，我们精心估算。那打造旗舰店之后，再完成我们的西点店以及我们的休闲餐厅和烘焙教学这样的模式之后，很大一部分的钱是用来说继续招兵买马，吸引更重要的人才，真正专业的人才。因为我们希望把这个品牌打造得更好，那你需要在你的领域中进行深耕，那我们的口味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

不愿站在那人群中孤立，不愿站在那人群中相遇，不愿留着你孤独的时候才能体会什么叫忐忑与不安的心。众人泪雨埋哭，我真的并不愿意让你孤单单凄清清一个，也不愿让你流泪，让你的心酸挂在半空，不愿一个人在风中在雨中走在那街在喧哗中孤独中冰冷中想念着牵挂的你，不愿站在那人群中孤立，不愿站在那人群中相遇，不愿留着你孤独的时候才能体会什么叫忐忑与不安的心，我真的不愿意。只愿抱着你轻轻地疼你，只愿拥着你轻轻说爱你，只愿每次我想你的时候能够有你在身旁看着我陪伴着我， 随着你走。